明儿见。 说的小事才是小，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，小中见大，山不在那高，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，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，大成小事， 大成小事 说道。